蒋介石反驳蒙巴顿，他认为反攻缅甸胜利的关键完全在于海军与陆军的配合作战，同时发动进攻。如果英国方面不从缅甸配合中国，则中国不愿意投入一场没有多大把握的局部作战。面对英国的虚与委蛇，罗斯福只好在中间周旋，一边极力说服蒋介石尽快出兵缅甸，一边对丘吉尔表示不满。这一天的会议被没有结论的辩论占去了大半的时间，关于台湾归属问题只有机会谈了一句。蒋介石提出大战结束后台湾应归还中国，嗜烟如命的丘吉尔装作没有听见，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大雪茄。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在旁边的王宠惠见状马上上前解围说，那明天再详细讨论，现在首先讨论如何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争夺神圣抗战的最后胜利。 最后，关于军事问题，三国首脑一致认为中美英三国应参加对日本的共同作战，直到使其无条件投降。关于政治问题，中国讨论了战后的中国问题、处置日本问题、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及成立新的国际组织问题等。 王宠惠并不是放弃，而是这天的会议气氛实在是紧张，执意要谈这个问题怕是凶多吉少，所以出于缓兵之计，他延迟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宠惠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天晚上7点，一辆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黑色大轿车停在了罗斯福门前，下车的不是别人，就是应罗斯福邀请而来共赴晚宴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出席晚宴的只有四个人，罗斯福、蒋介石、宋美龄，第四个人是谁呢？美国人霍普金斯。哈里·劳埃德·霍普金斯是著名的美国政治家，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影子总统，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罗斯福的特别助理，与罗斯福形影不离，是罗斯福文稿的主要撰写人，称得上是白宫的第二号人物。 中美两国如何通过晚宴协商取得共识？一次晚宴又能否力挽狂澜？ 开罗宣言表达了同盟国打击并惩罚侵略者、维护国际正义的共同政治意愿，其合理性、严肃性、正义性和有效性毋庸置疑。 开罗宣言是第一份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性文件，它从法律上明确了日本侵占台湾的非法性，为战后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依据。档案正在揭秘。 这次晚宴其实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中美单独会谈，四个人坐定，热情寒暄之后，蒋介石、宋美龄便拿出了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及关于远东之问题等四项政治提案交于美方，并且和罗斯福进行了讨论。饭桌上的气氛非常的轻松，虽然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但战后问题是会谈的主题。双方非常顺利地达成了几点共识：一，日本所攫取的中国的土地必须归还中国；其次，日本侵占的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必须永久予以剥夺；关于战后日本在华公司产业完全由中国政府接收的问题，罗斯福表示赞同。蒋介石夫妇又借机提出，请美国帮助装备90个师。并且提供10亿美元贷款的援助。罗斯福也表示将会对此做周密而切实的考虑。这顿晚饭一直吃到夜里12点，蒋介石可以说吃得非常开心，对于罗斯福的好感也是直线上升，而罗斯福对于这顿晚饭的气氛融洽也颇为满意。随后他命令霍普金斯根据这次双方所谈论的内容起草开罗会议的公报。 这份公报在开罗会议之后由三国政府共同向全世界宣言，也就是后来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的起草，其基本精神都源自于这次晚宴的谈话。虽然蒋介石最终没有拿到1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要点，就是促使中国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军队，但一定程度上讲，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同意继续加强援华物资的运输，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战场取得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就在蒋介石夫妇与罗斯福共进晚宴谈得热闹的时候，留在1号别墅的王宠惠正在奋笔疾书。他通宵不停地抽烟，以其渊博的历史法学知识和非凡的记忆力，为蒋介石起草了一份讲话稿，详细拟出台湾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理由和史实。第二天，中英首脑单独会晤，在前5天的会议中，三国巨头高峰会一次，中英首脑会晤3次，中美首脑对谈4次。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内容要广泛得多，中美幕僚间的接触以及蒋氏夫妇对美方重要人员的招待与会商，都比中英之间更为亲切。中英会谈除了讲解缅甸作战计划外，大部分时间属应酬性质，但是在会谈中，蒋介石根据王宠惠起草的讲话稿，向丘吉尔理直气壮地提出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中国。11月24日下午，霍普金斯携一份会议公报草案稿谒见宋美龄之后，与王宠惠就公报的内容进行了会谈。王宠惠也把中方4项议案的英文稿交给了霍普金斯，并请他转呈给罗斯福总统。当天晚上，王宠惠便把会议公报草案稿连夜译成了中文。在霍普金斯交给罗斯福审阅的草案初稿当中，关于归还台湾与中国的问题明确表示，使日本人背信弃义强占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在内的土地，理所当然的归还中国。11月24日的晚上，王宠惠就把霍普金斯带来的美方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稿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夫妇看后表示同意，整个公报的内容与我方的要求基本吻合。但是事情真的就会发展得如此顺利吗？开罗宣言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就是在于这句话，它明确了日本所侵占中国土地的范围。但是现在的这句话也不是最终的版本，其中的几个关键之处后来都做了修改。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成提议，在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中，台湾后面应该加上澎湖列岛。王宠惠听了之后非常赞成，这是这句话中唯一需要修改的地方。第二天，王宠惠将中方的意见反馈给霍普金斯，美方同意中方增加澎湖列岛。25日，美方在正式打印的草案稿当中又将这句话里面的日本人改为了日本。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开罗宣言似乎已经基本成型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还没有结束。开罗宣言是蒋介石与罗斯福晚宴会谈的结果，而英国是没有参与的。开罗会议是三国首脑会议，就要达成3方一致，所以在11月26日，也就是开罗会议的最后一天，中美英3方坐到了一起进行最后讨论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但找麻烦的并不是丘吉尔本人，因为11月26日的会议并不是三国首脑会议，而是中英美3方主要官员坐在一起。 美方代表是霍普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英方代表是外交大臣艾登和外交副大臣贾德干，而中国只有王宠惠一人就开罗宣言的草案进行讨论。英方删掉了美方文案当中语气较为强硬的背信弃义、理所当然两个字。虽然如此，最后英方并没有对草案的实质内容进行修改， 最后使开罗宣言保留了原来的措辞，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行文表达，明确地写明了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罗宣言的档案，在开罗宣言上面有一条虚线，虚线上面这部分强调下面的文字必须要等到1943年12月1日晚上7:30才能向外公告，在这之前必须严格的保密。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提到的德黑兰会议，开罗会议一开完，罗斯福和丘吉尔送走了心满意足的蒋介石，一天之内就赶到了德黑兰与斯大林会面。 美英苏三国从11月28日展开了为期4天的会谈，正好到12月1日谈完。11月30日，丘吉尔就开罗宣言问斯大林的意见如何，斯大林回答称他完全赞成宣言及其全部内容，并明确表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这样，开罗宣言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谈精神为基础，由美方代表草拟，经中美英三方代表讨论，三国首脑同意并征得斯大林的完全肯定，实际上以国际协定的形式公布于世。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同时发表开罗宣言。这一份是开罗宣言中文版原件的影印版，由中国政府保存，它的题目是中美英三国领袖开罗会议公报，时间是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的11月26日。它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我三大盟国将坚韧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同样的内容，开罗宣言有很多个版本，这一份是中文版出炉之前的翻译稿，在这上面呢做了一些中英文翻译上的修改，在核心语义上和最终版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一共是2页。在这一份的开罗宣言上画有一支和平鸽，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的时候，盟军飞机在台湾上空所散发的传单。这一份呢就不是开罗宣言了，这是一份台湾革命同盟会在获悉开罗会议的重大成功之后，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地给蒋介石的致敬电报。最后一份，它是1945年8月10日上午6:45由日本正式发出的启降急电的全译稿，其中特别指出日本接受三国宣言式。开罗宣言表达了同盟国打击并惩罚侵略者、维护国际正义的共同政治意愿，其合理性、严肃性、正义性和有效性毋庸置疑。 开罗宣言的发表对于饱经战火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各地民众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抗战到底的决心，踊跃投入抗战一线。1944年6月，盟军展开霸王行动计划。同年，苏联相继组织了10次战略性战役，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4月30日，在苏联红军越来越逼近的脚步声中，德国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在总统府地下室引弹自尽。此时，在广阔的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已占领硫磺岛和冲绳，并在亚洲大陆的各个战场发起反攻。下一步计划就是集中一切可用的兵力去攻打日本本土。为进一步协商对日作战计划，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在德国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的西西里宫，召开了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参加的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并通过了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包含13条内容，其中第8条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把开罗宣言的精神更加具体化。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平生第一次发表广播讲话，宣读投降诏书。9月2日，美英中法等9国代表与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舰密苏里号上接受日本投降。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所列的全部条款，无条件地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掠夺的领土全部交出。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澎湖列岛，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在台北市接受了日本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至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再加上开罗宣言之前的对日宣战布告，这4个文件组成了环环相扣的国际法律链条。中国的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终于彻底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史上的一场浩劫，惨绝人寰，铁证如山。 他傲慢地说，什么叫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 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怎样一本鲜血淋漓的相册， 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本相册后来竟成为了南京法庭庭审古寿夫的1号证据。 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屠城恶魔古寿夫如何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档案为您揭秘1947紫金山下南京军事法庭降魔大审判。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不争快递，不抢物流，我们的双十一活动提前开启，优惠惊掉你下巴， 买三送十五， 买三组 不是买。